第24集，不愧是你。食堂里三人各怀鬼胎地吃着饭，梁胜寒时不时欣赏一眼校花，小胖时不时低头刷下手机，安宁时不时背两个单词。 哇，这跑车很贵吧？ 嗯？啊？怎么了？ 啊，你们看，就这个。 小胖把手机亮给他们看，上面是一个校园论坛的一个帖子，主楼贴了一张校门口拍的照片，是一辆海洋蓝的保时捷。安宁眼睛不由得睁大了一圈，扶了扶眼镜凑近确认，那辆海洋蓝的保时捷他见过，在前飞的车库里。这辆车特别漂亮，鲨鱼嘴的进气格栅和一条线的红色尾灯，内部座椅也是华丽的红色，深蓝配酒红是最吸睛的红蓝配，尤其是硬顶顶棚从后方升起来的画面，那种机械的优雅感绝对的抓人眼球。黑大校园也不是没有跑车机车出没，秦威航的雅马哈R1也很亮，但这个级别的从未见过，难怪会上校内论坛的热门。主楼帖子附了一句，这车来我们学校不是一次两次了，是哪个富婆跑来我们学校包养小情人了？二楼就是一张前飞的照片，是保时捷的硬顶敞篷打开后，前飞在和校门卫问路时拍的。虽然酒红座驾上的年轻女子戴着墨镜，看不清容貌，但安宁还是凭着那一头长卷发认出来是前飞。他不知道前飞为什么会出现在 A 大校园，在 A 大，前飞至少认识他和法学院大四的蔡群学长。蔡学长是学生会主席，这份家教的工作也是蔡学长介绍给自己的。这个节骨眼儿，他忽然很不合时宜地想起来，袁小叶和他说过，之前的家教也是 A 大法学院的，因为袁小叶不喜欢，被辞退了。小胖和梁胜寒你一言我一语，一会儿议论香车，一会儿议论美女。帖子里已经有人爆料，钱飞就是本市某上市企业老总的遗孀，还说他好像资助了本校某学生，听说还是一对一的私下资助，资助对象具体是谁，那就不得而知了。言语之中大有借资助之名搞包养的意思。 可能就是单纯的资助呢？ 嗨，这些有钱人企业家要正经搞资助，肯定不会这么私相授受的。资助啊，搞这么神神秘秘，图什么呢？ 那也不一定是包养啊，还是不要乱说比较好。 这种事情你以为在我们学校还少吗？大把的事。主要是这位女金主又年轻又漂亮，这个保时捷也够帅的，否则谁把这当回事儿啊？ 既然人家又年轻又漂亮，未必是包养啊，也许是资助，也许就是正常的谈恋爱呢。 哎呀，吃饭嘛，反正这种事情轮不到我们。 怎么，你很情愿被包养啊？ 哎呀，要是这种美女，我当然愿意呀。就像安宁说的，她就是不包养我，说她喜欢我，我估计我这也会心花怒放的答应吧。怕就是我爸妈不答应，他们老两口比较传统。 哎呀，有钱是好啊，换我有这么多钱，我也找个帅哥来包养。嗯 啊， 我的意思是，假如我是这个富婆，其实啊，我觉得这也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，你情我愿，各取所需嘛。 你想包养你威航哥哥吧？ 你可闭嘴吧！ 你秦威航哥哥那么有钱，那么酷，能有人包养得了他？别说包养了，谈恋爱都不可能。他那种条件，喜欢他的女生都排满大学城了，黄琴珍他都不放在眼里。他要是喜欢我，没准我都能一弯蔚蓝颜呢。 安宁听着他们瞎聊，也不由自主想象起来，秦威航的女朋友会是什么样子呢？黄琴珍虽然很漂亮，但可能秦威航会喜欢和他有共同语言的女生吧，能陪他一起攀岩、登山、英姿飒爽那种。哎， 那真的找起来够呛喽。回到寝室后，安宁也登入了校园论坛，那个帖子还停留在首页。帖子里有些人对钱飞的揣测非常阴暗，说他就是靠着年轻貌美嫁给了本市首富，等老头子死了就可以继承巨额财产包小白脸了。安宁实在没忍住，上去留了言： 你们认识他吗？知道他的为人吗？包养这种没有谱的事儿就不要乱传了好吧。 回复完他就关了论坛，也不打算再上去了。躺在床上回想起军训的某一天，他在那一天第一次见到蔡学长。当时他因为胃炎发作被教官叫到一旁休息，本来教官准备叫一个同学扶他去校医院，那个时候蔡学长就来了，从旁边扶住他。 我带他过去吧。 啊，谢谢学长。 安宁那时不知道这个看起来阳光英俊，举手投足却比自己成熟很多的男生为什么会在新生军训的操场，更不知道他是 A 大学生会的主席。带他到校医院挂上水，蔡学长就在他旁边坐下，陪他聊起了天。彼时他刚来学校，又因为一个人住寝室，没什么人交流，什么都不懂。蔡学长就和他说英语角在哪里，哪里有通宵自习的教室，哪些选修课比较好过。在对话中，他得知对方是法学院大四的学长，叫蔡群。但蔡学长没说自己是学生会主席，也正因为这样，两人反而聊得比较投契。他趁机向蔡学长打听了勤工俭学和奖学金的事儿，蔡学长就详细和他说了学校的各种政策，说你还可以申请国家的助学贷款。可惜后来申请时才发现自己的家庭状况不符合申请条件，好在他成功申请到了勤工俭学，也找到了快餐店的兼职。有一次打扫教室时又偶遇了蔡学长，他好像是经过这边看见自己在打扫教室，特意上来搭话。 安宁，听说你是这一届的最高分呢。 啊，学长好。 蔡学长和他说的时候神情带着惊喜，这事他自己都不知道，因为学校也没给他们通报过这些。那天蔡学长问他找到兼职没，兼职费多少等等，韩宁就是这样得到这份家教的工作的。 这份兼职为什么会选我呀？ 你是状元呀，人家要最好的，没别的原因。 当然有别的原因，因为那次军训时的谈话，蔡群学长把他记到了心里。这样的学长不可能是和钱飞包养的关系，他还是学生会主席，这样的人对自己的人生和前途是负责任有原则的。下午还要去图书馆，安宁躺在上铺强迫自己闭上眼。忽然微信响了，在安静的寝室里老大一声，他坐起来戴上眼镜，上一秒还有些困惑，下一秒就想起来，对了，他把微信的提示音调大了，平常午睡和晚上睡觉时都是静音的。黑色的雅马哈重机后亮着红点，像车子的尾灯亮起一样。 今天王秋林老师点名了吗？ 没有，放心。不过他肯定发现你逃课了，今天为什么没来啊？ 足有两分钟秦维航没回他，两分钟的等待让安宁陷入了我是不是问太多了的自我反省。这时微信响起来， 我睡过头了，索性就接着睡了。 安宁对着手机屏幕不自觉笑出了声，不愧是你啊，秦维航。